亲呀亲哎，我挑担茶叶出山啊村，乡亲们送我十里坡哟，都说我是幸福啊人，桑木扁担轻又轻哎，茶叶飘香歌不停落，你问问我山来的歌哟，我想江边上哎种茶人落哎，桑木扁担轻又轻哎，一路春风出洞庭哦，有人问我哪里去哟、哦、北京城里哎探亲人哎，千里送茶情一生，香茶送到北京去，一片茶叶一片心，

边在软溜溜了嘛，结果呀好的呀，挑一挑白米下溜粥哎，结呀结呀下溜粥嘞嘛，哥呀哈利呀，结呀结呀下溜粥嘞嘛，哥呀哈利呀。人人说溜粥的姑娘好了嘛，结果呀哈利呀，溜粥的姑娘回梳头哎，结呀结呀回梳头来嘛，哥呀哈利呀，结呀结呀回梳头来嘛，哥呀哈利呀。大姐梳一个盘龙卷啦嘛，结哥呀哈利呀，二姐梳一个茶花妞妞，结呀结呀茶花妞来嘛，哥呀哈利呀，结呀结呀茶花妞来嘛，哥呀哈利呀。只有三姐嘛梳得巧了嘛，结哥呀哈利呀，梳一个狮子滚绣球哎，结呀结呀滚绣球来嘛，哥呀哈利呀，结呀结呀滚绣球来嘛，哥呀哈利呀，哎。 Yeah.

船呀，那么就只有船有力量。轮起绝头藏啊藏里笑，轮起绝头开起花儿藏藏啦啦啦啦藏藏啦啦啦的笑，开起那个花的不要好忙，花里谁那么出的去，苗苗大地非常有状，一年大夏两年的那么粮食存起了微黄啊，哦吃的是白面馍热汤汤，小米饭那么香又香，那么齐心劳动多大量，哦嘞嘿哎呦齐心呀，那么劳动呀，那么齐心劳动多大量。 人在一起，天

的思乡水，思乡水鼓动波浪，思乡思乡啊思乡，波浪波浪啊波浪，我渴望我渴望快快见到你 只爱最亮的那一面。

没时间回家，就把爸妈接来北京住些日子。周末，我不止会带他们去。